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番外大婚。 呀，大婚难呐。 丁桃摇头晃脑地说， 皇帝大婚更难呐。你说青天剑把良辰吉日算出来，礼部也得发愁啊。究竟是咱们离北的人去去都送大宴，还是去都的人来咱们离北送大宴？ 当然是去都给离北送。 费深要给丁桃把这个章程捋顺。 所谓纳采就是议婚，这事得以皇上为准。 但是这婚要是在离北城， 陈阳站在他俩中间愁道， 场地怎么找呢？大晋没有去都这样的地方。 哎，韩仪让队到草野上站着。 古今抱着肩， 咱们离北阔着呢。 哎， 丁桃兴高采烈， 金哥说的对，那才叫真正的拜天地。 哎呀，天这么热，人又多， 余小在摆手， 哪个找得了啊？到时候地上倒一片，严管掏死你鬼人。 这事要一理，可六里里没咱们这情况啊。 高仲雄也犯难， 到时候百官拜过皇上，天使得去离北府上问明，这是册立皇后的流程，金册金宝送不送？ 他摊开手， 这怎么送啊？ 六个人围着桌子陷入沉默。他们在这里议着事，那头的立雄还在咬蜂蜜。萧寻下课从前边进来，把书递给李雄，问 他们说什么呢？ 成婚。 李雄咂巴着嘴， 说皇上成婚的事情呢。 萧寻就不过去了，他看时辰正好，对李雄说， 你在这里等丁桃，我去二叔叔跟前请安。 不行。 李雄着急， 二爷说了，我得跟这世子寸步不离。 嗯。 萧寻颔首，算是远了。他带着立雄从这边溜达过去，到清辉殿等人通报。不消片刻，竹帘就被掀起来了。那名叫新蕊的宫娥对萧寻行礼，轻声说， 给世子爷请安，皇上传您过去呢。 萧寻素容进殿，听着里边有萧迟野的声音， 我说路上热，慢点走，偏就没人回我的信。 萧迟野逗弄着笼子里的鸟， 是我成婚还是你成婚？ 陆广白端着茶说， 你成。 那笼里的鹦鹉学着腔调， 你成婚，你成婚了。 萧迟也奖励鸟， 说得好，再给你二爷说一遍。 鹦鹉拍拍翅膀喊， 你成婚，你成婚。 玄儿跟舅舅坐。 沈泽川背后跟长了眼睛似的， 你们有几个月没见了？ 是有几个月了，过来。 陆广白见到萧寻高兴， 你爹娘有信给你。 萧寻也高兴，挨着陆广白坐了。他师从孔领，讲究君子仪态，举止很有风范。 哎呀，男孩这会儿长得真快呀。 陆广白拍了拍萧寻的头， 寻儿一天一个样。 沈泽川的折扇搭在小鸡边沿，看向萧寻， 个头也窜得快。 长得太快腿疼。 陆广白想起什么， 阿爷这个年纪天天在哼唧呢。 陆广白讲到这里，萧迟野也想起来了，他以前总怕自己矮，每天追着厨房小灶给他煮牛乳，等个子真的开始猛窜了，晚上又疼得睡不着。他瞟一眼兰州，不打算接着查。二爷铁骨铮铮，从不哼唧。 哼。 鹦鹉挺胸， 哼唧。 大婚迷费公堂，依照我和策安的意思。 沈德川把礼部你的章程看完， 小办即可。 可这事儿就算小办，也得去都百官好好琢磨。你说大婚在离北，百官跟不跟过去？他们还要在及时上拜沈德川，礼部、鸿胪寺、宣旨官、仪仗队，哪个都少不了。按照章程，等天使带着礼物到了离北府上，萧迟也还得坐轿子，纳采前沈德川要祭祖，那又祭谁呢？况且萧迟也还是前君王，拿着皇后宝印没用， 真给他了，他也是拿去砸核桃。这婚事不仅让去都睡不着，也让李北睡不着。陆亦之半夜还睁着眼，使劲摇晃萧继明，恨不得问八遍：“真的吗？”萧继明说：“真的。”陆亦之就给启东写信，写了五六封，戚竹音也受不了了。赶紧办吧， 日子就定这个。 沈泽川在册子上用朱笔圈了红， 九里香也开了。 萧寻原以为要一会儿，哪想沈泽川就这样画了圈，一句话定了乾坤。但他不知道，礼部那头收到朱批，屁股都不敢挨凳子，马上站起来飞奔传信。陈阳刚喝口水，听到下边人禀告婚期定了，一口水差点喷出来，他呛出咳嗽，憋红了脸。周围刚坐下的几个人全站起来了，唯独丁桃在傻乐，他握住拳喊道：“ 大雄，咱们要回李北跑马了。” 余霞在拍掌：“ 哎呦，这下真的要晒晕喽。” 半月后，御驾到李北，沈泽川得跟萧迟也分开住。礼部官员不管别的，先黏住钱君王，钱君王去哪儿他们去哪儿，就怕钱君王翻个墙进了御宅坏了礼。萧迟也被跟烦了，骑上浪淘雪晶就跑，半夜想翻墙，到墙跟前底下还有人盯梢，萧迟也指着他们无言以对，只能说：“ 给我等着。” 纳采那天要送礼，沈德川往李北府上送了只大雁，萧迟也觉得行，回了只蟒，还给蟒系了红绸带。奉旨前来问明的天使心里哎呦，陪着笑脸哄：“ 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二爷。” 可是二爷不想听，他吹声哨，蟒就自个儿飞去找兰州了。丁桃敲了敲碗，正儿八经地说：“ 今日大婚，你跟着我，保准不饿肚子。” 立雄也把碗敲得响，跟着回答：“ 不饿肚子。” 他俩在廊子底下吵吵闹闹，边上的窗就开了。齐竹英探出脑袋：“ 吵。” 大帅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指了指脑袋：“ 吵得我头疼。” 大帅， 丁桃不怕齐竹英，因为齐竹英不怎么凶小孩。 爷爷来了没有？要行冠礼了， 时候还早着。 戚竹英摸出几块糖分给他们，自己也吃一块。 急啥？人伦师傅还没到呢。 人伦师傅是什么？ 丁桃问。 要看画的。 戚竹英瞎说。 啊，成婚还要看画呀？ 丁桃摸着自己的小本。 我也会呢。 古今听不下去了，从后边拎起丁桃，把窗给关上了。丁桃抱着本纳闷道：“ 我跟大帅还没有说完话呢。”“ 早喊你给他讲点人事。” 陈阳打起帘子：“ 怎么还跟个小傻子似的，把大雄也带成小傻子了。” 沈泽川没带官，坐在屏风后边等香燃起来，听陈阳进来说纪刚到了，他要起身相迎，纪刚却示意他坐着。 阿礼，师父给你带官要有家族长辈在场观礼。 纪刚抚了抚沈泽川的发顶：“ 可惜现如今就剩咱们俩相依为命。” 沈德川佛手拜在纪刚身前：“ 我与师父虽无血缘，却是至亲，这一拜是跪谢师父多年的养育之恩。” 纪刚看着沈德川的发，嘴唇翕动，千言万语顿在此刻尽数化成了心酸。他缓缓俯下身，再一次摸到了沈德川的头：“ 我儿半生坎坷，老天待你多有不公，此后……” 他哽咽起来：“ 此后要平平安安与那小儿白头偕老。” 师父粗糙的手有些细微的抖动。沈泽川心中大痛，他在酸涩间喊了声 师父。 纪刚赶忙偏头开泪， 大喜之日不落泪，快起来，师父替你戴冠。 冠礼是成年礼，皇帝的叫上中礼，是婚前必要的礼仪。百官本该在场，等沈泽川戴冠后就叩恭贺，但是沈泽川要游房化简，所以屏蔽了左右。纪刚为沈泽川戴好冠，退后两步，沈泽川再拜纪刚。礼成后，由外间携带九里香的花香一相迎，到门口受孔领、费圣等旧部叩贺，然后是祭祖。他不祭祖，就只跪天地，跪完天地再拜齐惠莲，以表师恩难忘。这些完毕后，沈泽川还不能走，他得退回屋内等待人伦师傅。所谓人伦师傅，就是携带春宫图为皇帝讲授人伦知识的。沈泽川居坐主位，进来的师傅不敢直视，师傅把图铺在渠书上，话还没有起头，就见一只海东青从窗而入，把他的图当做了擦脚布。沈泽川俯身截掉蟒的红绸带，上面挂着只碧书。萧迟也没带官，大马金刀的坐在房中。 我等一个时辰了，师父。 吉时还没到呢。 左千秋端着兵书。 你再等会儿。 萧迟也转动着古扳指，偏过了脑袋，看窗外鸟儿乱飞，就是没有他的那只。他看了半晌，忽然说： 师父，今日一别，我便是有家室的儿郎了。以前爹说成亲得同他赛场马，我忘不掉。师父，你跟我赛吧。 左千秋瞧着萧迟也，心里有涟漪。他看着萧迟也长大，萧迟也还是只狼崽子的时候就跟在他屁股后面。小狼要骑马，要熬鹰，要踏遍鸿雁山，那个在风里问他欲望是什么的小家伙，已经变成了有家室的男儿郎。 赛。 左千秋笑起来。 等你吃完酒我们就赛马。 萧迟也笑，他站起身趴在屏风上边，对外间屏气凝神的陆广白和萧继明说： 今日我成亲，哥哥们赏个脸，一会儿替我挡挡酒行不行？ 我好说。 陆广白撑着手臂， 就看你怎么说服你大哥了。 萧迟也很识时务。 大哥。 萧继明只吃茶不吭声，萧迟也就拉长声音： 大哥，你不答应我就喊大嫂了。 知道了。 萧继明叹气端着茶说： 知道了。 外边报时辰到了，左千秋正衣冠素容起身，萧继明为萧迟也抬棺奉到左千秋手中，再由左千秋替萧迟也戴。 阿爷。 左千秋看着萧迟也的眼睛片刻后说： 去吧。 沈德川出门时下起毛毛细雨，外边的仪仗队不撑伞，只有费圣候在廊下要给沈德川打伞。沈德川示意他收起来，费圣躬身小声说： 主子，路长，咱不打伞二爷看见得着急。 老天送我的新婚贺礼。 沈泽川抬眸看着天， 我得修。 费圣便把伞搁到一旁，扶着佩刀说： 主子怎么走我就怎么跟。 陆广白在雨中策马，本想问问要不要换成轿子，哪想还没到跟前，就见对面骑兵奔腾，不像仪仗队，反倒像是锦衣卫。他猛地勒马，一句话没喊出来，被对面的鬼哭狼嚎打断了。 皇上，哎呀，皇上啊。 青天剑提着袍子穷追不舍，一路高喊： 皇上，及时及时，还差点儿。 沈泽川的袖袍在雨中好似只低飞的鹏鸟，他经过陆广白突然笑出声，雨珠迸溅，风踏双衣犹如道急行闪电，撞破长风。 萧迟也。 沈德川用力喊： 出来成亲。 萧迟也还在大门里，闻声 净手的铜盆差点翻倒，他怀疑地探出脑袋问赵辉， 我的时辰到了吗？ 赵辉肯定地说， 还没有呢。 皇上， 青天剑举着册子跑了上气不接下气， 哎呦我的娘啊，吉时还没。 沈泽川的马把对面的仪仗队冲乱了，陈阳和谭台虎在人群里撞到一起，全都懵了。 我们还没过去啊。 谭台虎纳闷地说， 你们怎么就过来了？ 二爷呢？ 陈阳急得跺脚， 喊二爷。 二爷 飞上管下马背，率先隔墙吼， 二爷。 萧池也摁住挡着自己的人头，瞧见兰州就在马上，当下就要掀袍子去迎，可是侧旁扑通的跪下个礼部官员，抱住他的大腿。 哎，二爷，时辰没到啊。 又一个扑通抱住萧池爷的手臂。 二爷，礼还没成呢。 萧池爷一把拎起对方的后领，扯开时朝丁桃说， 给我脱开。 得令。 丁桃大喊一声没动。 大雄上。 李雄打开双臂也大喊一声，冲进人群抱住对方，一股脑全摁倒。挤在人群里的官员们跟着东倒西歪，站都站不稳。 这他娘的， 谭台虎滚在地上。 哎呦，这到底是成亲还是抢亲啊？ 青天剑已经跑到沈泽川的马侧，他话都快说不清楚了。沈泽川耳边的雨珠闪闪发亮，他从另一边下马，直接绕开了青天剑，满口的哪个敢拦，都还没喝酒呢就全部装起醉来。萧池也握住沈泽川的手，一使劲就把人带到了自己怀里。他罩住沈泽川，抬指吹响口哨， 忙走了。 礼部官员拍腿，一群人又挤出门跟在后面追。 二爷还没拜堂啊。 皇上是。 青天剑扶着门气喘如牛，有气无力地喊， 礼成了。 猛旋声冲破雨，骤然展开双翼，划破狂风，飞向远处薄雾缭绕的红雁山。雨珠扑打在放声大笑的两人脸上，浪淘雪金把一切繁俗都抛在后面。向前，风荡起重叠的袖袍，与凌空的草叶一起翻飞，消失于雨中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